雷猛见他上楼，嘴角的笑意更盛了，回到房间后乖乖地往床上一躺，便等着秦锦城扑上来。秦总也没有让他失望，一脚踢开门后便直往着床上扑。正合他意，他一个翻身滚下床，在折回来的时候已经把秦锦城的脚按在床上，直接用铐子给铐到了床头柜上。秦锦城只觉得这一辈子的脸都给丢光了，他居然又被这小东西给算计了。 雷猛，你有种。 那是自然，为了对付秦总，我可是颇费了些功夫的。 见秦锦城已经乖乖地瘫在床上，面色潮红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儿，雷猛知道这是那个东西起了作用。他心疼秦锦城，没敢让他多吸，只在自己的领子上喷了一点儿。这东西啊，可是买 KY 的时候特别赠送的，他本来没有打算用，可谁让秦总不太配合呢？秦锦城也意识到自己不太对，红着眸子瞪着雷猛。 你给我用了什么？ 买 KY 的时候店员赠的，可能也就是催情记忆类的东西，没想到还挺有用啊。 雷猛笑得一脸得意。 雷猛，你完了。 别嘴硬，待会儿你就不这么说了。 雷猛没客气地把秦总给扒了个干净，不过也只是扒了，没有再野蛮的有进一步的动作。秦总常年锻炼的身姿实在是太美了，他得多欣赏一会儿。雷猛把 KY 倒在手上，特别温柔的动作。理智告诉秦锦城他不应该给出任何反应，可是身体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，快要飘起来的感觉让他情难自禁的。中间呢省略很多字儿，雷少爷是如愿以偿的尝到了秦总的肉味儿，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一次两次三次，要不是肚子咕咕的直抗议，雷猛真想死在秦锦城的身上。征服一个霸气俊男的感觉太爽了，就算死了也没关系。雷少爷仰躺在床上哈哈直乐，乐够了一翻身在秦总的唇角吧唧了一口。 大宝贝儿，舒服吗？ 滚。 秦总这会儿已经完全恢复了神智了，要不是人没什么力气，真想把雷猛给暴揍一顿。 乖，老公给你做饭去。嗯。 雷猛神清气爽地下床收了铐子，又把战场打扫干净，看了一眼盯着天花板思考人生的男人，抿着嘴心情愉悦地下了楼了。待到卧室门一关，秦总抬手把整张脸都给捂住了。 妈的，一张老脸丢尽了，没脸见人了，想死。 小东西居然敢算计他，不过那个感觉居然还不错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KY 赠送品的关系。除了第一次雷猛有强迫的成分，其实后面两次秦锦城已经默认了他的行为，铐子也是在第二次开始前便解开了。不得不说，雷少爷在床上是位相当温柔又有耐心的爱人，即便是强迫他， 也十分顾及他的感受。这场情事，秦总还真没受多少罪，而且越到后面，他还越是羞耻地觉得享受。这才是让秦总觉得自己没脸见人的原因。他居然觉得享受。啊，苦水连连，想要流泪啊。不过，转念一想，当初自己可是害得雷蒙好几天没有下来床，养了一个星期才恢复，又觉得过分的好像是自己太不温柔了。不过雷少爷的亲身教学还不错，以后他也得学习一二，保证把雷少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再也没有想要反攻的心。虽即此，秦总的心情好了不少。自己进浴室收拾干净，下楼的时候已经闻到了饭菜的香味了。雷大少爷做饭的手艺精进了不少，已经能不看手机也能做出可以下口的菜来了。 哎，大宝贝儿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放下别动，老实沙发上待着去，这我来。 雷蒙手上正在炒一个菜，火势正旺，锅里滋滋呢正冒着香烟，要一停手啊可就糊了，只能凶巴巴地瞪了人一眼，让他回去坐着。不管他多温柔，做了多足的准备工作，秦总说什么也是头一回，还没节制地让他摆弄了三回，多少呢有些伤到了。雷蒙可不敢在这时候劳动秦锦城。秦锦城看了一眼做好的菜，伸手端了两盘走回了餐桌前，还没有放下，就听到雷蒙说道： 放茶几上，我们坐沙发上吃。 秦锦城眼神深暗，想了想听话的又折回身，虽然感觉还好，但也不想自己多受罪。坐进沙发里后便不动了，盯着菜肴盘算着这仇得怎么报，这债得让雷大少爷怎么还。雷蒙端着菜盘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秦锦城正一脸幽怨地盯着自己。 程哥哥那么委屈啊？ 又来了，这男人还能不能醒了？这调调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一声程哥哥叫得他骨头都软了。 滚，少来这一套，我饿了。 秦总特别有骨气地扭开脑袋，不受这家伙的诱惑。 好好好，不玩了啊，吃饭吃饭。宝贝儿，要不我喂你啊。 刚刚说了不玩了的雷少爷又凑过头去，伏在男人身侧，暧昧地眨了眨眼睛。 雷蒙，你最好给自己留点后路，别把所有的门都给堵死了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念情面。 没事啊，我还有窗户啊。 宝贝儿，过来喂哥吃。 这话风转得也太快了，刚刚还一副誓死不屈的，怎么转眼就跟上了他的节奏了。雷蒙抱着胳膊笑着看着他说道： 你确定？ 怎么，你反悔了？ 秦锦城后仰靠在沙发上，扫了一眼筷子，扫了一眼雷蒙，真是半点自己动手的意思都没有。雷蒙一阵好笑，行啊，这家伙撩人的本事学得挺快啊，这么快就知道报复他了，有趣儿。雷蒙刚刚说要为秦锦城吃饭这话也不是全是说来玩的，对于自己真心喜欢的爱人，他乐得宠他，尤其是刚刚被自己修理过的爱人，让他做什么他都乐意。 当然不会了，来张嘴。来， 雷蒙学着秦锦城的语气温柔地哄着他。秦锦城没被人这么伺候过，一顿饭下来莫名的觉得挺受用的， 以前有应酬去会所，见到那些陪酒女依着那些老板喂食劝酒的样子，他只想吐。现在突然发现，如果是雷猛的话，他可能不会拒绝吧。雷少爷能媚能俊，打架的时候犹如天神降临，强硬不可一世，在床上的时候又像是个妖孽，让人只想要沉沦。这个男人可能天生就是来克他的，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见过呀，偏偏一个雷猛就能够让他万劫不复。饭后秦锦城起身去洗碗，被雷猛伸手给拦住了。 别，你看电视，这些事情我来就好。 滚边去，老子没那么脆弱。 谁说你脆弱了？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喂，以后有你做的时候啊。 也是，那你来。 秦锦城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突然一乐，便把碗扔给了雷猛，自己上了楼了。待到雷猛把厨房收拾好回到楼上，才发现男人正在书房里看文件。 秦总，你可真是好精神，看来我的功力真比不上你。 闭嘴，进来。 雷猛瘪瘪嘴走到秦锦城的面前，发现他正在看一份关于燕郊土地开发的文件，眼神一亮，说道： 哪来的？你手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 不是什么秘密，我不过是比其他人早一步拿到。 还说不是什么秘密，这种东西对商人来说可是绝对机密啊。哼，陈哥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 雷猛跟中了特等奖似的，兴奋地扑过去，搂着秦锦城就吧唧了一口。